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的第八章。其实呢，启示录的第八到十一章呢，它是一个大段落。在八到十一章当中呢，它讲了一个七号哈，对，七号的这样一个意象。但是我们先来看第八章。看第八章之前，我先说一下八章第一节其实是属于七印的内容，对吧？八章第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这八章一节到二节，一节七印被揭开，但你发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好像并不是一个浩大的高潮结局，而是一个寂静的场景，对吧？这表明什么呢？表明受造界肃然起敬。因为这种寂静其实是会产生一种戏剧性的张力。什么戏剧性的张力呢？就是读者会好奇说寂静之后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节紧接着就回答了寂静之后会发生什么，寂静之后会有七号，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七号的意象就开始出现了。我来为你们诵读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神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遂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哎，你发现第八章的一到六节这里其实是七号的什么前奏，对不对？换句话说，吹七号之前吹的原因是因为祈祷，香炉上这个祈祷，坛上的火倒下来就开始审判发生，对不对？好，审判的原因是因为祈祷哈。好，第八章第七节开始，七号开始吹了。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菌尘，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菌尘，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便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就是第八章的经文。你发现在这里呢，前四号预备了后三号，对不对？因为八章十三节呢是一个连接的话语，因为前四号作为一组被吹出来了，然后作为一个预备 预备了后三号，说祸灾祸灾祸灾，对吧？这就是它的结构。好，我们先有一个总括，神对全地的审判。第一点，神对全地的审判。那你会发现七号的意象讲了一系列的天使吹号，对吧？那每吹号，号每吹响一次，就有一个审判临到了地上，这就是它的结构嘛。我先看它的结构哈，七号的意象结构，你有没有发现跟七印的意象结构很相似？这个系列的意象先讲了前六号，接着是一段插幕，就是第十章天使和小书卷，第十一章两个见证人，然后是吹第七号，对不对？就跟七印一样，七印先揭开前六印，然后有一个小插幕，就第七章的144,000人，然后是揭开第七印，而这个结构上是类似的，对吧？并且再有一个类似的结构，启示录的第八章的2节到第13节，是吹响的前四号，你发现没有？前四号。那在揭开七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前四印也是一组，一个组合，就是四匹不同颜色的马作为一个组合，对吧？那前这个四号也是一个组合。因为前四号表明了通过天使大军对受造界的四个领域发出的审判。这四个领域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总结哈，第一号吹响的时候有袍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毁了，这是一个领域，对吧？地和树，就地上和地上的植被。第二号吹响的时候，有燃烧的大山扔在海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坏了三分之一，就海和海的领域，对不对？第三号吹响的时候，是天空燃烧着那个大星被丢进江河的三分之一和水源，让水变苦不能饮用，就是淡水的领域，对吧？第四号是天被破坏，日头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白昼和黑夜的三分之一没有光。哎，你发现了这四个领域，对吧？一个是地的领域，一个是海的领域，一个是淡水的领域，水的领域，一个是天空的领域，对吧？这四个领域被审判。请注意，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全部都是三分之一，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它不是巧，它是三分之一是有原因的，对吧？就表明说，虽然审判非常的严重，但每个领域只有三分之一被摧毁，对吧？无论怎么说，三分之一都还属于什么？ 小部分， 对吧？它都还属于一小部分嘛，用三分之一代指一小部分。但在这部分结束的时候，你发现一位天使的警告就非常的严重了，结束就是13节，对吧？八章十三节是八章的结束嘛？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呢，这个警告就非常严重了。那这一节经文就引出了第九章的第五号和第六号。所以呢，它的结构是第八章讲了前四号，然后呢第九章讲了第五号和第六号，当然十章和十一章是插幕了，第七号它是在十一章的结尾被揭开被吹响，对吧？好，请注意哈，我再多说多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必须对比出来哈，七印七碗七号七碗全部都遵循了4+3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四个局部性的审判，上帝克制了怒气，给人悔改的机会。那七印就是这样的，七印是七匹马，对不对？七匹马的最后一匹马总结了前三匹马，对不对？最后一匹马 最后一句话说，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因为他是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请注意哈，七印的第四印总结了前三印，说是四分之一，对吧？但是无论怎么说，一方面是总结，另外一方面呢，他前四印又是一组，对不对？啊，又是一组。但是呢，七号你发现前四号呢也是一组，地、海、淡水、天空，全部都是变成了什么？三分之一，对不对？你要敏感起来哟，四分之一跟三分之一都还是多了，对不对？虽然都还是部分，当然你可以从整体上说它都还代指部分的审判，但是它推进了，它变多了，人家还是有这个意义的哈。好，四加三的模式就是前四个局都是局部性的，后三个都是什么？都是全面性的。第五印、第六印、第七印，你发现了都是全面性的，对吧？就好像第五号、第六号和第七号也都是全面性的审判，这就意味着前四个是给局部性的审判，上帝克制怒气，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后三个就是宇宙性的审判，全地性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前四号的审判焦点主要聚焦在自然界、物质界的自然灾害，你发现没有？它的焦点其实全部聚焦在物质界的自然灾害，它是局部性的，因为只有三分之一嘛，并且是少数的。但是局部性的审判就意味着有局部就有全部，局部先给你个局部，目的是什么？先警告你嘛，再不悔改那就是这个完全的全部性的了，对吧？啊，后三号。所以呢，我们倾向认为说，神的审判都是会发生的，你有了局部你就能想到有全部，你虽然还没有经历全部，你透过这个局部你也得醒察醒察自己了，对吧？还非得不见棺材不掉泪吗？你有了这个局部了，你不有的能想到全部吗？因为局部是一个警告嘛。当然我们也确实知道未来一定会有一个终极性的审判，就是地狱的烈火，对吧？但是其实今天审判就已经在不断发生了，你不用等未来的地狱的烈火，今天局部性的今生的审判是不是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哈，这个我们得相信哈，得相信。我先说救恩历史上发生的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是不是一个局部性的审判？那这个局部性的审判对整个迦南七族来讲有没有警戒的作用？应该有警戒的作用呀。比如说今天火山、地震、海啸、冰雹、龙卷风这些自然灾害，是不是一个局部性的审判？将来是整个天地都要被消化、都被更新，那个是更终极的审判，对吧？那你比如说今天的癌症、车祸、苦难、离婚、争吵、贫穷、战争、不公义，是不是一个局部性的审判？瘟疫，它都是了，是一个局部性的审判。有这个局部性的审判，就知道说一定会有全局性的审判。所以我们就主说，你们要看这个什么叫分辨天色，分辨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主的来日子就快近了，对吧？为什么快近了？因为那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表达嘛。无花果树发内长叶是春天的一个局部性的表达呀。当然你说春天是漫山遍野都会发内长叶，都会那个，但是你先从这个局部性能看得出来呀，对吧？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更理解说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会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有地震、瘟疫、饥荒、战争。为什么会有那个？因为审判会越来越烈啊。启示录告诉我们，审判会越来越烈的，越来越强烈的，直到最终那个主驾云降临，那个审判把人丢进地狱里是最高潮了，对吧？ 你不要想着说现在天天这个沙滩太阳，然后突然有一天地狱就到来了，它不是这样的推进的方式，它是一个这样渐进的推进的方式，对吧？是，好，这是一个概述哈。好，第二，我们来透过第八章稍微看一下四号跟十灾的对应。请注意，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四号的灾难跟当年埃及帝国的十灾有相当程度的类似。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说，其实约翰在这里借用埃及十灾这样一个典故，旧约救恩历史发生的事实，来描述四号，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一号。第一号是什么？雹子与火掺杂着降下来，雹灾，对不对？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二十四节，谁为我们诵读一下？这是出埃及记十灾当中的第几灾呀？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当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 好，你发现了哈、啊？他说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哎，这里怎么描述？他说第一，为天使吹号，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就几乎是类似的，对吧？好，第一号如同出埃及记的第七灾。然后第二号和第三号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水变成了血，水被污染不能喝，对不对？这个如同哪一个？出埃及记地带的第一灾，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对不对？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二十四节。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二十四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当然前面就是都变成血的那个过程哈。所以呢，第二十节，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举证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成血了，对不对？哎，都变成血。并且二十一节说河里的鱼都怎么样？死了。跟第二号也说的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对不对？这个是相当类似的，对吧？好，不可引用。第四号，日头、月亮、星辰都变黑。那你觉得这个是跟出埃及记当中的哪一灾类似的？黑暗之灾，对吧？这个就像出埃及记的第九灾，黑暗之灾。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离开，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哎，这个其实就是黑暗之灾的一个表述，对吧？所以你发现了四灾呀、啊，不，四号呀、啊，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使用了旧恩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儿来警告全地。什么意思呢？它使用曾经在埃及帝国发生的审判来警告全地将要到来的审判，对吧？啊，所以呢，这是四灾跟十诫的四号跟十灾的对比。第三，我们来看这个七号的天灾，是我们刚才说是局部性的，是为了警戒哈。我详细说一说这一点。第二节提到说，吹号的是站在神面前的 七位天使，对吧？第二节告诉我们了这一点，说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所以意味着这个怒气是从哪里发出来的？神那里发出来的。因为天使就是神的使者嘛，他站在主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就要听从神的差遣去发出这个烈怒，对吧？但是接下来第五章却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遂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第五节却讲到说，审判是从坛上的香炉来的，火倒在地上，对吧？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其实吹号本来就有一个作用，就是警告、警戒、警备，敌人来了，灾难来了，审判来了，全城的人都要注意，吹号有这个作用，对吧？提醒、警戒、警告、警备的作用。那香炉是什么呢？香炉是众圣徒出的祈祷，他们祈祷的内容是什么？你说我不知道他们祈祷的内容是什么呀？回看前面第五印，所以它是互相是印证的哈。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人员要到几时呢？所以第六章的第九节那里揭开五印的时候，其实你就突然发现祭坛下的被杀的灵魂的呼喊就是圣徒的祈祷，对不对？那个你说是不是圣徒的祈祷？那这个呼喊最终有没有上帝照着这个呼喊去应许他们呢？有，就在这里就发生了。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众圣徒的祈祷，他们祈祷上帝公义的审判来临，于是审判就来临了，对吧？所以你必须看到说第八章的这里回应了第六章的第五印，所以他们之间是互相回应的哈。好，那在第八章当中呢，你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查一下哈，三分之一这个词组出现了十二次，就这个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这个海的三分之一变水，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坏了三分之一，江河的三分之一，等等等等，重水的三分之一，我不再罗列了哈。三分之一总共出现了十二次，请注意，这不是准确的在描述说将来的审判只有三分之一的世界遭审判，它不是一个量化的统计。它不是说另外三分之二完全没有审判，它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是象征性的，就跟启示录的其他的数字是象征性的一样，它不是数学性的，它象征着审判在这里还是局部的，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你仔细往下推进，你看哈，到了启示录第十五章到十六章，看到七晚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三分之一和这个四分之一了，他就是全部了，你发现没有？到了那里其实就是全部，这意味着审判变得更大、更完整、更全面。到了七晚的时候，因为晚也是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哈，如果印是为了揭开这个奥秘的推进，号是主要为了警戒，那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审判。因为在旧约当中，他用的是上帝手中愤怒的杯，对不对？杯通常碗比杯要大一点我不是胡乱猜哈，真的是他有这样的意义哈。 上帝手中愤怒的碗是不是比杯要更大一点？啊，就是启示录有的时候你真得这样去解读它哈，它这种解读它不是胡解读，它真的是一致性的哈。我再说一点，其实呢前四碗前四号跟前四碗其实是一样的，你发现没有？如果你仔细去读前四号跟读前四碗，你发现神的审判都是作用在土地、海洋、淡水和天体当中，但是号的审判是三分之一，对吧？但碗也是作用在这土地、海洋、淡水和天体当中，也是一模一样的哈。你去翻看的话，但是这个就不是三分之一了，它就是全部了，你发现没有？因为号里面的审判除了审判之外，还有警戒这个罪恶的世界的目的。碗里的审判表明的是神对整个世界愤怒的全然的倾倒。因为七碗，我读一下大家感受的直白一点哈。我们刚读完七号对吧，那四个领域，我们再读七碗，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开始，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罪，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哎，碗倒在哪里啊？ 地 上。第二位天使吹号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对不对啊？所以疮是生在所有拜兽和兽像的人身上，海中的活物是全都死了，对吧？好，倒在哪里？倒在海中。第三位天使吹号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然后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当然他是赞美上帝圣洁公义的烈怒的赞美哈。第四位天使吹号碗就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你说是不是留下一个不烤？是不是全地都烤？日头用火烤人嘛，人被这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于上帝，归给上帝。所以你发现了，其实前面的号是三分之一，但是呢，领域都是一样的，地上、海中、淡水和天体当中，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从三分之一变成了全部。所以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种重复性的描述哈，在重复当中稍有推进递进的，它既是重复的又是递进的，这就是它的复杂之处在那里哈。你既是要把它作为平行经文来看，又是在这个情节上要把它当作递进的情绪来看啊。因此呢，你会发现世界上频繁的天灾了、战争了、瘟疫了、死亡了，这一切啊，我觉得都是号。你说天上真有一个号吹响吗？我认为地上的这些的战争、灾难、瘟疫、死亡就是神的号，就要警醒那些犯罪的人、刚硬不悔改的人。因为天灾的目的是让人看见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人是有问题的，天灾是有警戒的作用的。因为这个警戒的作用就是现在经历局部性的审判、疾病、死亡、车祸，来帮助我们对将来那个最终的大灾难警觉起来，对吧？你让人在这个天灾人祸当中容易心肠变得柔软，容易对宗教产生开放的态度，人在天灾人祸当中容易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人生的绝望不在自己的手中，是不是？平时都觉得这个上帝老天老大他老二，但在天灾人祸当中他开始谦卑下来，我觉得这是警戒的作用嘛。对，那天灾不过是让人提前预览将来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哎，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觉得很可怕的吧，连地狱的万分之一都不如，对不对？那这个不过是描述自然灾害也好，描述这个人间的战争、瘟疫、饥荒、死亡也好，那都还是发生在人间的一种场景的描述呀。 啊，天灾其实向人呼喊醒过来，你这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所以路易斯说，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啊，痛苦是上帝的手术刀，就目的是为了让人在艰难困苦当中心柔软软化，回转过来，对吧？我举一个在福音书当中的例子哈，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天灾的作用哈。我们讲完这一点，第八章就结束哈。从前，路加福音13:4-5，从前希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发现这个警戒的意味很浓，对不对？那18个人是你们的警戒、警醒。那18个人就是前4号，对不对？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就是后3号，对吧？这就是启示录的神学意义。它虽然不是这样的描述，但是呢，它跟福音书路加福音13:4-5的那个神学意义是一模一样的。好，这就是第8章的内容。好，大家对第8章有没有问题或回应？